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承高速清河大桥到京承主收费站，来广营大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思源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歌榜，欢迎各位准时光临。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融合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哇，今天降温呢，非常的寒冷，风又大，所以大家赶紧躲起来，躲到屋子里，温暖的屋子里来听温暖的新歌。马上就要辞旧迎新了，我们今天拿到的榜单是2018年第49期的中国榜 Top 40。 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我们还是从第40位开始来听起哈，这是一首 OST， 全新出发，换了主唱，没有飞的飞儿乐团，以及范逸臣为电影《功夫联盟》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功夫狂潮》，上榜6个星期。 少年我当路风尽笑，人人难全东西方笑，看我满江摇动，风风如风暴，谁听中华的浪潮。 39位。 这是一首呢主题曲 JFC 青少年国际足球锦标赛的主题曲，平安金美儿，燃的青春， 种子在土壤，只为了让自己盛放，拥抱征战痛快汗流，迎着风飞翔，每一颗汗水是梦的模样。 38位。 这一生只为与你相遇，我不怕走过多少风景，哪怕到山穷水尽也不放弃，天涯远陪你浪迹。这一生只为与你相遇，不在乎故事什么结局，都真心意，繁华看尽。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新歌，庄心妍为网剧《江夜》所演唱的插曲，叫做《真心》。庄心妍现在 OST 的资源也开始慢慢的起来了。好，接下来第37位呢，又是一首新歌啊，出道11年，推出自己的第7张专辑。这张专辑用1年的时间来写，并且与来自英国的音乐制作团队一起完成唱片。其中的主打歌由顾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我们来看一下第37，脱爱，脱离，对不起，脱离顾峰。 我想 第36位。 这个曲风一听就是 From Japan， 这是来自日本的非常有人气的女团 AKB48 的官方海外团体， base 在中国上海的 AKB48 Team SHE 没有意义带来的 Love Tree， 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单曲，这是他们的成团曲。 35位。每次听金莎唱歌，看到她的人总是让人很舒服哈，微甜的感觉。 金沙，这首 OST 是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林传里面的一首歌，叫做若只如初见，分着中歌榜排的第3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49期中歌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这首非常有个性的歌曲呢，是来自西瓜音乐旗下的音乐人，叫做胡波涛。虽然他在电视剧的配乐当中呢是非常的主流商业的啊，比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等等很多的作品，电视剧里面的配乐都是由他来完成。可是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啊，却是相当的有个性，氛围感十足。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丑牛》，胡波涛。 第33位呢？ 这首非常好听的港乐，来自蔚蓝啊，蔚蓝蔚诗这对姐妹俩长得又漂亮又会唱歌，当年签约黎明旗下。来听一下这首歌，在乐坛上等你上榜5个星期，本周第33。 第32位。 家的枣又熟了，春天的燕子飞了，隔壁的姑娘哭了，为什么呀你，这又何必呢？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是谁在不停地唱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这又是谁在没完没了地唱着？飞 着，寂寞的人儿看着，满街的歌谣唱着，随便的听听算了。想说的话也说了，想爱的人也爱了，何必苦苦的等呢？为什么呀你，这又何苦呢？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是谁在不停地唱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窗前的姑娘哭了，孤独的云儿飘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风儿唱着，还能有谁在没完没了地听着？ 这首翻唱作品原唱呢是小柯自己在2000年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日子》，在2018年啊被好妹妹乐队所翻唱，用作于在电视剧《我们这40年》当中啊，翻到第32位。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带来2018年第49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哎，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越听越有温度的感觉啊？我们听到这首歌呢，通过本节目首发的一首歌曲啊。两位年轻有力量的歌手，朱星杰飞顺张彦凯 Gates One 翻山越岭来到新的土地，篝火遍起五流感的人有奖励。 Go gotta go， 我们牙签叠背 Boom gotta boom， 我们成群结队像蝴蝶一样穿梭在自由平行世界，只要火够大，哪怕披星戴月。好了，别再如此冰冷的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把灵感写下来的都是我的财富，踏上前路，抛开迷雾和我红米在翻斗上，现在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再次在你面前引爆全场，解决所有问题，欢呼声的自己逼迫观众席变成电影。为了年年当起麦克风的威力，就让这战火继续纷飞。 Dance with me come on， 别再如此冰冷的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19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绽放。 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12月25号起，文化类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第三季即将如约而来。在以相思为主题的录制现场，台上读信的戚薇一度落泪，而他读的正是2009年主持人李咏出版的书中妻子哈文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讲起很多李咏恋爱时的细节和婚后在工作生活当中的趣事，温暖又动人。节目组透露，此前一直希望邀请李咏来做嘉宾，但是终未能如愿，因此选择了这封信件来完成和李咏的未尽之约。近日，江苏卫视综艺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三季在上海录制了最后一期节目《蒙面盛典》，并且在录制现场举办了探班活动。古巨基、侯佩岑、大张伟、大佐几位猜评团成员齐齐现身，摩登兄弟刘宇宁也作为蒙面唱将的代表，共聊节目趣事，盘点本期唱将。首期节目就引爆话题的吴青峰获封猜评团心中的爆点担当，不仅凭借鸡萌的猫咪面具成为团宠，还因为出卖萧敬腾让节目爆点不断。作为吴青峰的好友，侯佩岑透露，吴青峰十分喜欢这次的蒙面之旅，称没有想到录节目让他有这么多收获。在最新一期的《上新了故宫》中，邓伦和小山竹这对登山父女相聚。一转眼，《爸爸去哪儿》已经过去了两年，小山竹已经长大，开始换牙，而一旁的邓伦满脸宠溺地看着小山竹，实力暖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麒麟正在陪着大家一起来听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49期中国榜 Top 40、啊、本周第40位 FR 范逸臣功夫狂潮，第39位平安金美儿燃的青春，第38位是庄心妍真心，第37位顾峰的脱离，第36位是 AKB48 Team SH 的成团曲叫做 Love Trip。 金沙若只如初见排的第35位，34位是胡波涛的丑牛，33位是蔚蓝在月台上等你，第32位是好妹妹乐队的日子，第31位朱星杰詹燕凯我喜欢这首歌叫 Guess What。 第30位哈，上榜8个星期，不过本周呢急降了18个榜位。你要挺住啊，小胖林玉群，这首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哈，有戳中泪点，我们来听《如果重来》。 我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梦去了一角，你不早，可惜没伸手把你捉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 林玉群如果重来， 第29位。 这就是参加偶像这个选秀比赛创造101当中的这个一直话题不断的王菊，虽然他最后没有呢进入到女团当中，但是他个人的发展呢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啊。王菊中国榜第一首单曲 Work for me。 你不要我的关心也很好，你不要我的呵护也很好，我不再是那无知的年少，总在你身旁绕呀绕，你不要我的祝福也很好，你不要我的心碎也很好， 70后呢比较喜欢这样的风格的歌曲哈，很工整哈，有一点点老派的感觉，玲珑璇也很好。 忘了把最熟悉的相同的微笑，已是那个转角， 这首歌呢除了旋律好听，更有意义的在于这是父子两个人联手创作的一首歌，林隆璇的儿子林廷汉作词，爸爸林隆璇作曲并且演唱啊，有意思吧，和上周一样排的第28位。 你不要我在你身旁绕呀绕，你不要我的祝福也很好，你不要我的心碎也 完了玲珑选，我们接下来听听1999年出道的小美江美琪加入了新的唱片公司，要推出新的专辑了，来全新的单曲叫做《家珍》。 后来的我们才懂得把失去当成一种过程，干泪干的笑声，分开后是问还记得。 家珍就是如数家珍的家珍，也是最珍贵，如家人一般，如珍宝一般的人和事啊。 很久以后才慢慢的学会去爱，像彩虹是属于天空，像你和我属于分开的自由。 第26位， 没关系，是我们都有规则。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na na na na na. 9% 创新者，他们是今年现象级的团体，来自火爆的不得了的网综啊，偶像练习生。 9% 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创新者，本周第26位。 第25位， 时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 己想想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聚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雨后的晴朗明尽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斗量扬帆续航。天空蓝蓝，生命浪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带走你的不安。 我们听到这是李建清的冠军单曲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找到你，这首歌呢不光好听，而且呢冠军歌还是本周 Top 40的恒星歌，上榜11个星期，是李建清出道以来到现在中国榜取得最好成绩的一首作品，本周排在第25位。接下来同样是一首 OST 电影《武林怪兽》的主题曲，腾格尔蒙叔演唱的《凡人英雄歌》。 情和义，出得清秀，做得到才最重要。人和兽，善恶难料，一念即插入魔道。这江湖是纷纷扰扰。 第23位。 我爱时光，以爱为重，让人人心沉，瀑布一样奔流，将爱带到每个左右，给你力量，绽放生命故乡的光荣，勇敢尽管我你的衣裳，拥有力量去看见彼方，勇敢尽管。 我们听到这是萨顶顶今年的第三张原创原声 EP 我的小伙伴之玫瑰物语里面所收录的《玫瑰之歌》，选自萨顶顶音乐制作作品《我的小伙伴》。萨顶顶这两年呢，其实跟小朋友啊有很多的这个关联，包括呢参加这些小朋友的一些比赛当导师啊，做一些原创的儿童的这个方面的音乐剧啊等等哈。 着空 个世界的黑色瞳孔。 Number 第二十二位。 黄龄呢即将要发表他全新的专辑了，这是同名主打歌曲叫做醉啊，跟他之前的一些成名歌曲一样啊，单字啊。这首歌呢是黄龄跟音乐人宋阳在风月之后的再度的合作啊，以静夜思起笔这次古诗上进行改编啊，进行成为流行歌曲啊。正在陪大家一起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49期 Top 40啊，第30位林奕群《如果重来》，第29位王菊的《Work for Me》，第28位是林隆璇也很好，27位新歌江美琪的《家珍》，26号是9% 创新者，排在第25位的是李建清的《找到你》，这首冠军单曲也是本周 Top 40的恒星歌上榜11个星期。24，腾格尔《凡人英雄歌》。萨顶顶《玫瑰之歌》排在第23位，22位是黄龄的《醉》，21位呢又是一首 OST 啊，《江夜》这部剧的所有的原声音乐呢都是燃音乐，燃音乐呢由 COO 呢王铮亮领衔哈、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王铮亮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任我》，上周11，本周第21啊，上榜6个星期，别走开，稍后本节目的全国时段。会为大家现场来揭晓本周 Top 40的 Top 20，一会儿见。 哪来的什么绝对的光明？有光的是我黑暗中的眼睛，生拂过折磨，缠绕扭成绳索。有魂魄喂养欲望生活，有一个我再别有谁，成过败过何以而为，桃花开过心不留余刻，黑夜狂奔演蹉跎，流落苍间的残破，思想有过未方挣脱，就任我此生无悔自我，就任我为我而生，以黑暗为证，是人是魔为谁如何论说与我，此生起落为战而活，就忍着恐惧熬成心魔，没有谁占据我的心，不为谁而诺，再决定死与活。 呼叫特务艾科，呼叫特务艾科，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科收到。

好妹妹呢翻唱的两首作品服务于同一部电视剧，目前在榜上都出现了。后半时段有她翻唱小柯的日子排在第32位，她翻唱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本周和上周一样排在第19的位置啊。叶倩文1994年发表这首单曲，在叶倩文众多的经典作品当中，她还是能够排在前列的哈。我的爱对你说，这部电视剧叫《我们的40年》呢。这首歌曲的词曲呢，都是当时广东原创歌坛的翘楚哈，陈杰明作词，李海英作曲。 去了春来，雪花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实，雪花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才更让我疼惜。 王铮亮最近呢在本榜也是非常的活跃，有他自己担当领导的原声大碟，还包括他帮别的公司演唱的 OST 都纷纷在榜上出现呢。这是他为梁生可不可以不忧伤所演唱的一首插曲，叫做你从未忘记啊，曾经的冠军单曲啊。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才更让我疼惜。 听完了王铮亮你从未忘记，那接下来听到的是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的时髦，走在潮流前端啊，不管他的岁数如何，56岁了，你根本听不出来他是 old school 的感觉了。听一下 Alex Do The Way。杜德伟起来，这张专辑的东明主打歌，杨耀成作词， Rambi 作曲。 我住进这个爱 Alright 跌到了冰山，气氛在展开，但只是之外 Oh baby Alright 满怀不应该，怕 到心里哭就大声叫出来，站那么一排我那么一排，每天都要来点微笑，时间的流转时间的变换，我的精彩到难忘怀。起来 六位。 爱让盘根错节，往昔月缺怎圆？是否缘断了线？执念便无根源。遇见你是我甘愿的沦陷。七月份不已经现实的深浅。 这首歌呢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一首歌曲，歌手苏诗丁为电视剧《火王》所贡献的一首歌曲，叫做《心弦》啊。这部剧呢是改编自同名漫画，那讲述了这个陈柏霖饰演的火王仲天啊，景甜所扮演的凤剑等人他们的一些殊死斗争吧。哇，好久不见白安了哈！他的新的专辑也是他出道以来到现在第三张专辑《1990S》当中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我笑着哭着，冷眼望着寂寞，也要用尽生命去探索，跟随海浪，直奔向尽头。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绝不接受我想要的爱，尽管有遥远，终会有一天。 白安，这首歌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六年白安出三张专辑，算是很慢很慢的了哈。这张专辑据说是不同于之前小女生的天马行空，是有很多成熟之后的想法。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最新的专辑， 如果能倒退， 这张专辑叫做 Cindy Loves To Sing 啊，里面爱的重量啊， 为何这种感觉那么真实，好痛，给我一个秘密，好美丽，放空中心里想念着你，看烟火的绮丽，我不 13位， 没有你就没有我。 你看连续听到的这些女歌手，她们都有非常鲜明的个人的 vocal 哈，不管是白安还是现在听到的陶晶莹啊，就管多久没有发新歌，只要一开口就知道是谁谁谁在唱。谢谢陶晶莹这张专辑当中的冠军单曲《没有你就没有我》，阿丽亚作词作曲哈。陶晶莹终于在台北举行了个人首场的售票的演唱会，所以不管她在比如主持界有多高的声望，唱歌永远是她心底最爱的东西哈。 第十二位， 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去看过这部电影叫《无名之辈》哈？看过之后我确实又哭又笑啊，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中，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哈能够震撼到我的中国电影。 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 这首歌呢是这部电影的推广曲，由女主演啊任素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歌名是片中的其中一位男主角叫胡广生。 我三次都不见你的，你问我这里没这里，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河水》到《无名之辈》啊，任素汐呢，从小舞台的这个话剧女王呢，现在转征大荧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啊！有些为大家一定去看看这部电影，是不是已经下档了呀？ 下个清明，我去映书记你，还听。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2018年第49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下面这首歌呢是上周的冠军啊，也是能够让人啊思绪翻腾的一首歌曲。诺尔曼啊，写这首歌送给两个多月前去了天堂的著名蒙古族音乐家布仁巴雅尔，来听这首《野马的睫毛》，第十一名。 飞向远方，天空可能想听他歌唱。伟大的你，渺小的你，渺小的你又变成了伟大。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晴空微风，天气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夜间气温下降较快，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只有零下九度左右，天气非常寒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光照充足，大气扩散条件较好，适宜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新年将至，坐落在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附近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的工作更见忙碌。北京曲艺家协会的艺术家们前天来到这里，提前为大家带来了新年的祝福。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艺术家们带来了形式多样的节目，相声、口是心非、欢声笑语、诙谐幽默，古彩戏法极庆有余，凭空一调，从观众席里调出了一尾活蹦乱跳的金鱼，引得连连赞叹。此外呢，单弦、铁片、大鼓等表演同样十分精彩。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度最后一部新创剧目，由中英两国艺术家共同打造的英国儿童剧《跷跷板树》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跨年连演22场。此次《跷跷板树》是继《饼干小子》之后，中国儿艺和英国国宝级儿童剧作家大卫伍德进行的第二次合作。剧中以一种有趣又发人深省的方式来表现重要的环境问题，通过讲述动物们对于不得不从居住的大树撤离时的态度，唤醒大家保护环境的意识。大型多媒体木偶剧《最后一头战象》将于2019年1月10号到13号登台国家大剧院。这部剧改编自有着中国动物小说大王之称的著名作家沈石溪的同名小说，讲述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傣族少年和小象从玩伴成长为战友的传奇。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国家大剧院，晚10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2018年第49期中国榜 Top 40。 本周第20位是郑钧的新歌《永不退转》，好妹妹乐队翻唱的《我的爱对你说》排在第19位，18位是王铮亮《你从未忘记》，杜德伟的《起来》第17，16位苏诗丁的《心弦》，15位是白安的新歌《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14位王心凌的新歌《爱的重量》，13是陶晶莹的《没有你就没有我》，12任素汐胡广生，第十一呢是诺尔曼的《野马的睫毛》。好，接下来进入到 Top Ten 呢，看到的是苏立生。第二张 EP《认苏》当中的《爱后忧郁症》No.10。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又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对不起。我想问问自己。 九位， 几番霜，几番雨，长风里的诗，用尘世的别离，岂能忘无声对望的你？就算天地颠倒，唯独有我的 听得出来这是刘美玲在唱歌吗？她的一首 OST 江夜的一首插曲莫忘啊，上周第四本周排在第九的位置，来自燃音乐啊。这部剧的 OST 是由王铮亮所领衔制作啊，这首歌的作曲人就是王铮亮。 通过本节目首发的一首单曲黄莺的传承之花，成绩不错，首周拿到第八的位置啊。 Yeah, I said 这首歌呢和黄英啊、之前的作品都是一脉相承的，有着民族的元素哈、还有他的唱腔呢一直保持了原味的状态。想起他在参加比赛时候的长映山红的感觉呢，现在黄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哈。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首新歌，来自英国的华裔 James 杨永聪，他的最新的单曲叫做温柔的爆裂的，选择他的 Stay 啊。 爬过你而爱你，爱过你还爱你，那么温柔的爆裂的无能为，但温柔的爆裂的无中生有的爱过你，是你还爱你，便是你那么温柔的爆裂的无从拒绝的，那么温柔的又爆裂的无可挽回的爱过你。 Number 第六位， 因爱而生，你薄厚的缘，你昂首起航，站在世界之巅，任凭岁月流转，这份爱相随，希望我在你的身旁，你会拥有无穷的力量。 这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一首单曲，吴静何静呢在大病之后呢带来最新的一首单曲啊，叫做太爱太爱你。本周呢狂升了21个榜位，是火箭歌上榜3个星期，排在第6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首新歌是第5名，关喆 featuring 秦四峰的一首作品。秦四峰呢是爵士音乐家啊，之前呢他打造了一张与众不同的小侠专辑哈， 第5位。 那这次呢打造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关喆哈。 莫非在语言什么，我被爱被恩宠被期待被纵容，怎能不是人中之龙。我这个人生来那种面容，其实我的向往总能够左右。他一无所有，但是他富有，你不快乐的是你很成长，到最后都长出了被动的轮廓。我只管活着，不必再想我，所有也长留到百年后说，人生这笑 口说我们是作者，于是负责自作了自首。见大哥成了佛，任凭他稀罕着隽永、我放下一颗棋，让他度过了河，回不了头就别回头。 很不一样的观者，对不对？跟你之前所听到的那些高亢的嘹亮的那种观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啊。前半部分呢属于观者，后面有一部分是乐队精彩的 solo， 有机会大家来关注一下观者最新专辑《奇怪的帽子》当中的这首歌曲哈、啊。那接下来第四位，李荣浩第五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耳朵》。 我爱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塑胶的眼睛却是走 三位。 来了，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黑马歌，这是 Vivi 江若荣重新定义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单曲啊。他一直保持非常好的状态哈，跑步健身，性格那种，这里面的魔力很让人羡慕，又很强的这个吸引力啊。Vivi 江若荣就像一个磁铁一样的，很多人愿意在他周围，随着他一起来欢笑，重新定义，首周 Number Three。 第二位， 此生与君同，念念不休，此爱终可守，隐隐如沙洲，人世的烦忧无非相思愁，大不了一起走。 和杰苏醒这对好朋友的最新 OST 水仙由谭雪工作室打榜啊，进榜第二周来到亚军的位置，要恭喜一下这一对啊。 哭的手中花蕊遍地风吹，用着生死大梦一回，九月霜枝也无悔，做了你的堡垒永不回。 2018年第49期中国榜 Top 40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第10位是苏丽生的爱后忧郁症，第9位是刘美玲的莫忘，第8位黄英的新歌传承之花，第7位是 James 杨永聪温柔的暴烈的，据说这张专辑是双张，还有他原创的10首英文歌曲哈。第6是何静的太爱太爱你，第5位是关喆秦四峰一起联手创作的作者，第4李荣浩的耳朵，第3是姜育荣的重新定义，恭喜这首歌呢拿到了本周的黑马歌曲。第2位是何洁苏醒的水仙，同样是来自火王之破晓之战啊。听到这首插曲不负时光，人生若只如初见啊，这是燃尽一生的。我们听到的是姜胜男作词，单玉龙作曲，汪苏泷演唱的不负，同时要恭喜谭雪音乐工作室啊，这首歌拿到本周冠军。我是麒麟，在冬日的北京继续谢谢各位的收听啊，下周见。 听一千次花开的声音，等那一双最清澈的眼，新的轨迹，风吹去，繁华落尽，逃不开几世别离，看不穿轮回宿命，忘不掉故里天气，再相遇不负卿，回到初遇那一刹刻，你在心上，生死一瞬咫尺天涯，我愿燃尽一切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清风缠绵过耳畔低语，沧海桑田谁眉目如昔，岁月孤寂盼不到花期，我忘记情丝难尽，逃不开几世别离，看不穿轮回宿命，忘不掉故里天气，再相遇。 2019汪峰就这样巡回演唱会，6月15日北京凯迪拉克中心，360度环形舞台，1000平裸眼3D 视频矩阵，为你重新定义世界超级摇滚现场。详情咨询400615511。 你天天看视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30GB 专属流量任意看。你天天上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1元1GB 任性。 移动网卡月费低至8元，热门 APP 免费刷，详询10086。